408-4007-106-108，一床不要8900，只要1999。成功订购还要再送牛皮枕席一对。 嗯，好多家庭都直接给宝宝垫牛皮枕席，而且买了牛皮席啊，牛皮枕席配套也是自然相得益彰。手机尾号0254的朋友说，偶然听到节目，没有想到你们直接送枕席，今天再买一床给爸妈用。还没买的今天赶快下手啊，因为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1999元带回家可以用几十年的席子，享受舒适生活，享受没有打理席子的家务负担。而且今天还是史上首次，也是史上唯一一次把牛皮枕席拿出来免费赠送的。 对， 咱们做了9年的牛皮凉席，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送牛皮枕席啊。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5288的朋友说，牛皮席太好睡了，这一个夏天过去了，太省事儿了。我以前是一周洗一次床单，这几个月啊用牛皮席，毛巾抹抹灰就好了，可轻松了。今天没有想到还有枕席送，我可是花599自己买的，想再买一床给老妈。9003的朋友说，牛皮席自己家睡了6年了，家里孩子直接说皮席子舒服，就赖在上面不肯走。今天呢，给他定制一床。 孟德兰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啊，我们推荐了9年的时间，今天唯一的一次开仓活动，您购买就对了。 对，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8900，只要1999，同时还要再赠送一对牛皮枕席。 是， 席子带回家用上啊，好几十年的时间，享受牛皮席的床单一样的柔软，席子一样的凉爽，而且不用特别的打理，让每一天回家都是放松，让每一次睡眠都是享受。4007-106-108，4007-106-108。02065的刘阿姨说，3年前买过你们一床，今天还有枕席送，太划算了，马上给妹妹家也买一床，年纪大了关节不能吹空调，牛皮凉席用着舒服。3055的林女士说，这么便宜马上买了，明年拿出来用是一样的，划算。 你看啊，这就是聪明人了，皮席子又是软的，像叠床单一样折起来就好了，不用管它，现在买就是省了好几百块钱。就像我7、8月的时候去商场买了好几件秋冬装，才3折马上就能穿了，是一样的道理。 是， 现在呢，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9是孟德兰牛皮席的历史最低价，然后今天还要再送大家2张牛皮枕席，更是从来没有过。仅此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开仓放量机会，错过不会再有，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大家用上牛皮凉席就知道为什么要用皮席子了。它是动物皮做的席子，有着真皮沙发一样的纹理，首先看着就大气豪华，而且使用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它没有坚硬感，柔软适度的贴合身体曲线，在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刻是瞬感清凉，老人女性受不了空调的寒凉，一个微风电扇就能轻松度过最热的3伏天。那血气方刚的男士燥热难耐，但是又很贪凉，可以把这空调的温度啊上调到27-28度，就足以安然入睡了。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用您平时买个轻奢品牌包包的1/3、1/4的钱，用您周末一顿喝酒聚会的钱，1999买到一床舒服的享受的牛皮凉席，每个夏天的夜晚都能享受清凉惬意，而且还超级耐用，可以连用5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划下来才20-30块钱，每天呢才几毛钱。别忘了，今天是仅此一次免费赠送豪华牛皮枕席2张。 孟德兰的席子有厚度，很挺阔，分量有10几20斤，品牌的席子肯定不一样。就算今年不用，明年拿出来又是一床新席子。到明年夏天，您既不用高价买席换席，更轻松应对梅雨季湿热难耐威猛无比的3伏天。活动马上结束，9月7号，仅此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预定成功免费送席到家，还有7天考虑期，不满意直接退货。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咱们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季节变化的时候要注意啊，中风的先兆。中风是一个急性的脑血管的疾病，包括脑出血和脑梗塞。一猝然呢，晕倒不省人事，伴发呢口角歪斜，语言不利，而出现呢半身不遂为主要症状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发病率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呀，还是啊发病率比较高，尤其是季节变化的时候，死亡率也高，致残率也高。你上医院去，医生给你抢救了，把你的生命给挽救了，可是你别忘了，这不就是这么一次就了了，它致残率会更很高，复发率也会高，同时还可以产生并发症的比较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包括心脏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主要对于健康的一个危害的因素。那中风是不是有一些先兆呢？就是说早就有一些这个症状呢，有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他自己本人可能不感觉的老年人，但是家里人呢千万就要注意。首先呢，就说是会有的人会出现呢眼睛突然之间发黑，看不见了，单眼突然发黑，看不见东西。这个呢往往几秒钟或者几十秒钟啊就可以缓过来，恢复到正常。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呢，因为我们脑部脑缺血，脑缺血的话供给我们眼的视网膜呢也造成了缺血，最后就出现了这个眼睛发黑，单眼呢突然之间发黑。那时候你可能是站着坐着，坐着你就不敢动了，那这个是一个中风的信号。另外呢还有的信号是什么呢？哈气不断，连续打哈气。这个呢是由于脑动脉硬化 造成我们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引起脑组织慢性的缺血缺氧的表现。所以说你说你偶尔打个哈欠，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是这个累了，自己体内的这个供血的氧呢不够，哎，会打一些哈欠。但是你要连续好几天，这个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又是中风病人的一个先兆。第三呢，咱们还要说，说话的时候啊，吐字不清，突然说话不灵了，或者呢吐字不清。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也不明白，甚至呢自己呀不会说话了，但是这个持续的时间也不是长的，最长不会超过呀几个小时。但是出现这一个症状的话也必须要注意。还有呢吐字不清，还有这个口角啊歪斜，那嘴巴应该是你在脸部的五官的正中间，哎，可最后这个嘴都歪了，口角歪斜，口齿不清，或者呢伸出舌头了呀，是偏斜的方向，就说不是正常的吐出舌头来是正宗的，所以这个时候这都是一些小的先兆的症状，咱们也得注意。当然第四个还有头晕，中老年人中风前呢会反反复复出现呢瞬间的眩晕，突然呢自觉头晕目眩，事物啊这个看东西啊都在转，几秒钟以后啊就会恢复到一个常态。这是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是中风的先兆。你出现这个情况你也不能耽误了，赶快上医院。第五还有可以出现的肢体麻木。肢体麻木呢这个异常的感觉啊可以呢跟头疼啊眩晕啊头重脚轻啊舌头发胀啊这些症状呢出现一块儿。突然发病或者单侧的肢体乏力站立不稳，那么很快就缓解以后的话，但是又会反复的发作，这个千万要注意。肢体麻木这个可不是一个没什么不注意的这个症状，这是还是要注意的。往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开始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麻木。第六，流鼻血。一般的话呀咱们不会平常啊出鼻血的，中老年鼻子出血的症状，那可能这说明是什么？说明是高血压呢，就说这个病人他本来有高血压，现在突然之间出鼻血了，那么这时候是发生中风的一个警报。为什么？这个鼻子那儿的这个毛细血管啊既丰富又啊这个数量多，所以呢毛细血管破裂出现鼻子出血，这也是中风的信号。第七，原因不明的摔跤。有的人呢由于脑血管硬化，走着走着路挺好的，你就莫名其妙的怎么了，就是发软了，腿脚发软，你就不知道不知不觉的这个引起啊摔跤摔地下了，这是脑血管硬化脑缺血造成的，造成了运动神经啊失灵了，造成了我们整个人体的供气失调了，咱们大脑啊胳膊腿啊都是统一的，是吧，有神经系统支配的，他现在呢脑部缺血以后造成运动神经失灵，产生供气失调，平衡发生障碍，你人平衡不了了，你站不住了，那当然就得摔下去。第八，还有呢精神方面的改变，精神状态呢发生变化，就说他本来这个人呢性格呀非常的好，脾气也好，哎，可是呢现在性格一反常态，要不就变得呢沉默寡言不说话，或者呢本来呀 这个不是那么爱说话了，现在多欲急躁，或者出现了短暂性的智力啊衰退，这都是啊精神方面的改变，这也跟我们脑部的缺血啊有关系，这也是中风的先兆。还有原因不明的摔跤，还有精神状态的改变，整个的人的这个性格一反常态了，就完全变了个人了，这主要全部是说明什么？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当然其中有原因造成，那是你的血压呢这个不正常了，高血压了，尤其是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您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千万注意这些症状，因为有注意了这些症状以后，那可不是出现了不是闹着玩的，咱们还是赶快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总能及早啊能够控制这个状况。那么到底哪些人群啊就是容易出现中风的，那也有一些，比如像有脑血管病变的家属史的，你说你父母或者是包括兄弟姐妹中间，你别以为年龄啊比你小的不会出现中风，现在年轻的人出现中风的也不少，有脑血管病变的家属史的。另外呢，第二种是你本身有冠心病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哎，你有这种状况呢，你条件具备呀，你再往前走一步，再跨一步的话，那就血管，心脑血管出现问题，马上就出现啊，这个中风。另外还有第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然，所以啊，咱们老年朋友的话，血管硬化，血脂高，血压、血糖，这个动脉硬化状况都改变了，所以容易出现。还有呢，生活习惯不良，你看着你，40多岁甚至30多岁，那抽烟啊、酗酒啊，太厉害了，最后造成，就是你人为的造成你出现了这个。创造了这个发生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的基础了，生活习惯不良。还有呢，另外第五，长期从事一种紧张的工作的，工作压力太大，你心血管呢系统一直是处在紧张状态，造成我们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你心脏那儿不能正常的供血供氧供给大脑的话，必然是最后造成了我们出现呢这个疾病的发生。还有第六种，有冠心病的人，冠心病的人的本身心脏功能都不正常了，那你当然不能够促使我们大脑啊能够及时得到氧，及时供给血。还有第七种是超重，体重太多的，咱们现在说超重的人的人数啊也不少，所以凡是这个体重超重不是正常的标准的，当然现在医学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你稍微比正常标准的胖一点儿，实际上对于人的最后啊抗病能力啊还是好的，可是你明显的超重太多的话，过胖的话，那你整个的体质的供血供氧啊需要你心脏更多的力量来负担，那心脏负荷不了的话，那就造成大脑缺血缺氧了。另外呢，还有是经常已经表现出来了头晕头疼记忆力下降的这些人，你这些小的症状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呢咱们更容易啊出现呢咱们这个脑血管病，咱们中风，所以在换季节的时候咱们千万注意这些症状。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那灵芝呢，咱们说咱们自古至今啊，这个对灵芝是情有独钟的，灵芝呢把它看作呀，中国人从来就看作一个美好啊、吉祥啊、长寿的象征。 实际上灵芝呢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3000多年前呢咱们祖先对它就有认识，在《礼记》跟《吕氏春秋》中间就有记者，在古代的医学文献中间，《本草纲目》啊，《黄帝内经》啊，早就提到，而且把它的排的位置是在人参之前。灵芝的功能呢，是给我们全身调理，局部改善。那么，咱们说灵芝是促使我们全身各个组器官能够处在一个新的平衡状态。你年老了，七老八十了，或者你现在也是50-60岁了，咱们风风雨雨这几十年，所处的各个环境呢不一样。所以呢，你精神方面的跟你的体内的整个身体啊，这个负荷呀，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咱们的辛苦的话，那么老了，咱们要想使得自己的健康能够维持在一个正常比较健康状况，那灵芝调理调理还是有用。灵芝可以促使我们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灵芝可以促使我们各个主器官的功能正常，灵芝可以促使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促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还有呢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促使我们的泌尿系统、骨骼系统、呼吸系统，都能够让它调节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所以这样平衡了，我们减少这些病。中风的发生很简单，就脑部供血供氧不足，咱们能够解决脑部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就减少这些危害我们老年人疾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